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多拥堵，京通快速高碑店路段进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许巍，我的爱。第14位，陈柏宇，认真如初。第13位，莫文蔚，绝。第12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 第11位，张敬轩，潜水。第10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Pray on Me。 第9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论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8位，毛不易，哎呦。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 第7位，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第6位，谢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 有我一个去伴着一百次遇上。 第5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4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3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2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目鹿晗，时间停了。 请别戳破丧气的脆弱。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上午的10:03，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刚刚开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我们的第一小时节目呢，是带大家一起榜单旅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来自于马来西亚、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马来西亚方面，要听到的是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新料冠军，来自于华晨宇的这首《寒鸦少年》。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走吧，别随便的走。 生的进出，谁恶意搀扶放安静带路，巨乳当妖妇，谢谢你让我的感动，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 哇，收拾好糟糕，喧闹脆弱的玩笑，走吧 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来自于华晨宇的《寒鸦少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榜单的亚军呢，是张碧晨的《不给予》，季军是 Owner 的《过敏》，第四名是火箭少女101杨云晴的《不哭》，第五名呢是陈立农的《我是你的》，第六名是张艺兴的《落不》啊，对不起，《梦不落雨林》。没错，这就是马来西亚榜单的前六名。第七名呢，出现的是唯一在榜的马来西亚歌手，林文孙的《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第八名的歌曲呢，我们来听，容祖儿的《呀呀呀》。人们呢，通常只会记得第一名，而这首歌呢，唱的就是第二名的心态。不过这首歌呢，要想要升到亚军的位置，还是需要努力。 亲人人很兴奋，请你讲我第二名，我都到最后只差一分。路还长着，天的知识也有呀呀，想要讲的那么久，满腔高校一人中呀，面对壮士的阵容，上脸都在呀。

谁去玩，不生不死以为算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亚军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Jin Lee 的，叫做岔记。岔字呢是单立人加上一个住宅的宅，记呢是寂寞的记，这个词呢是从日本茶道当中引申来的，代表着一种处世简约的哲学，而这首歌呢也是同样表达了这样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香港方面的榜单的冠亚季军呢，分别属于男歌手、女歌手和乐队。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军歌，来自于 Super Moment 的这首《撼动》。这首歌呢，唱出了摇滚乐的震撼力。在歌词当中呢，他们也用到了 Beyond 乐队25年前用作 Rock and Roll 的粤语音译《月与怒》。 微光开了，再策动万众将。世界都被摇动，准备睁开，此刻相见正艳美野火，如你相信奇迹的光。 Yes, still, still, your heart is screaming.

灯光节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等多个节日。108天的时间里，还有电音节、远古恐龙科普大展、梦幻光影抖拍乐园等精彩内容，满足不同年龄层次人群的多元化出游需求。这个冬天，北京欢乐谷夜场的赏灯门票最低59.9元起，日场门票也有买一送一的优惠。继续来看，从11月30号开始，游客到景山公园可以刷一卡通实体卡或者是手机一卡通直接入园，而不必在瑟瑟寒风中排队买票了。刷卡入园时，卡内余额要大于公园的票价，景山公园日常票价2元，活动期间10元。入园时同一张一卡通不可以连续刷两次。享受优惠票价的游客可以携带证件到售票窗口购票，老年卡和残疾人卡可以直接刷卡入园，刷卡入园收取的是游客参观门票的费用。最后再来看，近日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志愿行动暨美丽世园激情冬奥原创作品征集启动，作品征集将持续到2019年1月10号。活动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外文化相关行业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所有的作品进行评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3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我们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上个时段呢，我们关注了来自于全球榜主办电台马来西亚和香港方面的榜单，而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新料冠军，来自于陶晶莹的这首《没有你就没有我》。 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38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 到的是在中国榜上榜三周，本周夺冠来自于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年呢，陶子再度重回歌手身份，发表了专辑《谢谢陶晶莹》。这首主打歌呢，是由制作人阿弟仔一手打造，与八岁、十八岁、二十八岁和三十八岁的自己对话。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的黑马歌《诺尔曼》，为去世的爸爸、著名的音乐人布伦巴埃尔所写的《野马的睫毛》，哀而不伤的曲调，唱出自己对父亲作为草原儿子的豁达胸襟，也唱出了诺尔曼对爸爸的想念。《野马的睫毛》本周中歌榜榜上歌排名第十四位。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 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